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38集，烦恼商谈的午后上。春末夏初，天气热了起来，连着几天没有下雨，开封城就给人一种燥热的感觉，太阳光也一天比一天烫，晒得地面发白。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原因，开封城居民最近脾气也有些燥。这不，晌午饭前就已经有三拨人因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，结果被送到了开封府。包大人从皇宫回来的时候，脸色也是不怎么好。包岩帮着他爹接了官帽，发现帽檐都汗湿了，又见包大人板着脸，就问 爹爹，朝上又跟太师吵架了？ 别提那胖子烦。 包大人叹了口气，摇摇头。两人正聊着，没注意到手里捧着一个药罐的小四子从他俩身边走过。小四子端着药罐跑到了前院，就见天尊正在踹一个凳子。 小兔崽子一点都不可爱。 哎，你不说自己闯祸精？ 天尊斜了殷侯一眼，殷侯叹了口气，似乎是有点什么心事，摇摇头回房去了。小四子端着药罐继续走，又经过了一个院子，就见展昭拖着下巴坐在院中一张桌子上，手指头正戳一只小猫，那小猫被他戳得喵喵叫。桌边小五在打哈欠，白玉堂和夭夭都没在。小四子从桌边经过，就见展昭长长的哎了一声，没精打采。小四子端着药罐继续走，经过喵喵楼门口，就见陈心和月牙两人捧着两床被子正在说悄悄话。小四子经过他俩身边，听到了几句： 少爷刚才脸色好难看啊，好像是不怎么开心的样子。 小四子又往前走，经过包岩的院门，就见庞玉拖着下巴靠在一张茶几边正在叹气。最终小四子走到了后边的膳堂，刚到门口，就见咻一声，赵普突然冲了出来，身后跟出来一个罐子。赵普一闪头，罐子在墙上砸了个粉碎。 你个暴力书呆子！ 赵普在门口蹦跶，膳堂里头传来公孙的吼声： 不准打扰我看病！ 赵普一撇嘴，哼哼唧唧走了，门口排队看病的都小声议论： 哎呀，怎么吵起来了？ 不知道啊，天气燥，都有些烦吧。 小四子左右看了看，捧着药罐子走到门口，就见林业火突然冲进来，对着后边喊死哑巴。邹良黑着一张脸往另一头走，大狼狗在当间，看看林业火又看看邹良，咕咕直叫。小四子又往马厩走，想去看看小马。走进院子，就见马厩门前倒扣着个脸盆，龙桥广坐在上边，嘴里叽里咕噜，不知道说什么呢。身后一群马被他烦得直甩头，黑枭踹着妖龙斑，那意思你管管你家话痨，烦死马了。妖龙斑直踹门，正这时就听到啪一声，龙桥广一捂头，一个酒杯砸中他脑门后摔在了地上。他扬起脸，就见马棚顶上欧阳少征拿着酒坛子嚷嚷： 吵死了，烦着呢。 小四子在开封府转了一圈，发现连展昭院墙上那两只三花都在吵架。膳堂里，公孙正开方子，就见去捣药的小四子终于是捧着药罐回来了，将药罐子放到了桌上。小四子爬到桌边，抽了一张大一点的宣纸，拿了文房四宝，又去门口找了块木板，溜达走了。公孙和一群病号目送着小四子晃悠晃悠离开，都纳闷这什么情况。院门口，小梁子扛着一捆竹竿正好跑过，看到小四子立刻眉开眼笑： 嘿，姐儿， 小梁子你不烦呀？ 啊，烦什么？ 这些竹竿干嘛用的？ 我一会儿练轻功的时候用。 小梁子，你去找块床单或者桌布来，我们做面旗子呗。 萧良点头答应，刚想跑，但一想又觉得疑惑，退回几步问小四子： 佳儿，做什么旗子？ 小四子在萧良耳边说了两句，萧良点点头： 啊，我这就去弄。 说完，小梁子跑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庞太师坐着轿子从皇宫出来。太师今天心情不太好，香香这两天有些伤风，庞飞也懒洋洋的，赵真还上火，一大早那黑子还找他麻烦。太师靠着轿子的窗户边扇风边往外看，寻思着是回太师府好呢，还是去开封府呢？正想着，太师就看到喵喵楼上方突然出现了一面白色的旗子。 这什么情况？喵喵楼顶上怎么还插了面白旗嘞？ 太师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就见那旗子上还写了几个字儿：烦恼商谈。 去开封府。 太师一挑眉，赶紧拍轿门，轿夫们拐了个弯儿跑去开封府了，反正也是熟门熟路。喵喵楼上挂了旗子之后，在喵喵楼门前展昭他们住的那个院子里，一棵大香樟树下的石头桌子上，小四子坐着，眼前摆了一块裹了一层宣纸的木板，板上写了四个字：烦恼商谈。而在桌边放了一张大大的躺椅，躺椅上边趴着胖猫花梨梨，看着是拿来当枕头用的。小四子坐在桌子上等着。这时院子外边林业火溜达过来，看到了那块牌子还挺纳闷。 小四子，你干嘛呢？ 有什么烦恼可以告诉小四子？ 小四子指了指那块牌子，又指了指那张躺椅，火凤轻轻一摸下巴，先左右看了看，发现四外无人，于是就到躺椅上坐了，躺下叹气。 小林子，你有什么烦恼？ 哑巴太气人了。 小四子索性趴在桌子上，拖着下巴看着林业火。 可是你不是最喜欢哑巴？ 问题是一个哑巴很可爱，一个哑巴好讨厌。 林业火一边眉毛都挑起来了，小四子两只脚翘着晃来晃去。 可是两个哑巴都好喜欢你。 林业火一愣，抱着胳膊看小四子。 有吗？ 小林子，你是不是最喜欢狗狗？ 哼，那是。 那你是不是喜欢大狗胜过小狗？ 总体是狗都很可爱，不过当然是越大越可爱了。 林业火将花梨梨推上去一些，正好。 最好是赛乐那样的大白狼。 你看狼群彼此示好，都是咬来咬去的，喜欢谁就咬谁。 林业火一个愣神，睁开眼，小四子脑袋歪向另外一边。 你看周周都不欺负别人，就欺负你哦。小林子，你长得那么好看。 小四子认真脸，林业火嘴角就翘起来了。 身材皮肤那么好。 小四子接着说，林业火的笑意都从眼角露出来了。 的确是没有什么值得烦恼的啊。像我如此美貌。 小四子跟着点头。林业火起身拍了拍小四子的头，心满意足走了，准备跑去军营找哑巴一起吃烤肉。小四子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，这时屁股被人拍了一下，他揉着屁股回头，就见天尊正站在他身后。 小四子干嘛呢？ 小四子伸手一指眼前的牌子，天尊绕到桌前一看，挑眉： 烦恼商谈。 小四子点头啊点头，天尊想了想，往躺椅上一坐。小四子坐到桌边晃着腿： 尊尊也有烦恼吗？爹爹说上了一把就没有烦恼了呢。 谁说的？我烦恼不要太多。 那你说说看。 小四子眉间拧了个小疙瘩，天尊皱着鼻子，一脸不满的落胳膊。 那个死小孩比我小100岁，竟然拿我当三岁半那么管。 哪个死小孩？ 还能有谁啊？那只无趣的兔崽子。 白白。 哼。 白白那么好。 哎哎，你哪边的？ 那白白的确很好吗？好像尊尊。 小四子抱着胳膊认真脸，天尊一脸不相信。 像我吗？ 对啊，尊尊一定是白白的偶像，白白最喜欢尊尊了。 是吗？ 尊尊，你觉得白白为什么总穿一身白？ 因为怕脏啊。 才不是呢，因为尊尊也是一身白。 小四子严肃脸，天尊看了看自己的衣服。 然后尊尊的头发也是白色的。 听到这儿，天尊脸色缓和了些。 天山顶上不是常年白雪覆盖吗？白白还喜欢白色的梅花哦。尊尊不是经常坐在梅花树上吗？还有哦，从背影看，白白姿势都是学尊尊哦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